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就在严君玉以为太子已经走了的时候，被子外面却传来声音。 小严。 还是太子的声音，严君玉的脸又烧起来，决心装作听不见。 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。 太子的语气认真，还斟酌了一下，才道： 男的都要经过这事儿，说明小严是大人了。 萧景琰身份尊贵，以前早有年长的内侍教过这个，也早早预备了温柔美貌的宫女在近旁伺候，连太傅也讲过人伦天性，所以平平顺顺就过来了。但是严君玉自幼丧父，又没兄弟，没人教过他这个。少年人本来就脸皮薄，又是这样尴尬的处境下被发现的，所以羞得无地自容。萧景琰想到这个，不由得心生怜惜，调笑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。想要教教严君玉，但自己也不知如何开口。他才智极高，第一次遇到这样棘手的情况，实在是关心则乱。正犹豫呢，只听见被子里一个闷闷的声音说道： 那你也经历过吗？ 这话问得放肆，但严君玉是放肆惯了的，所以萧景琰笑了笑，认真答道： 是的。 那时你多大？ 14。 被子动了动，严君玉似乎在思索什么。萧景琰耐心等了一会儿，才听见他问道： 那你梦见谁了？ 严君玉闷在被子里等了许久答案，不由得心中恼怒起来。他其实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知道太子无论梦到谁，反正不会是他了，但是知道是一回事，听到又是另一回事。想到太子当初跟自己一样为别人惊慌失措时，自己还在侯府里玩泥巴，他就觉得跟吃撑了一样，一股酸气控制不住地从喉咙口往外冒。他偷偷掀起被角，想看看太子脸上的表情，却只听见太子淡淡地说： 无关紧要的人罢了。 原来还真有个人，严君玉心头腾的一声烧起一把火来。萧景琰见严君玉不说话，以为他还在害羞，刚想说话，眼前一花，是严君玉把被子一掀，嚷道： 你又骗我。 严君玉整个人从床上窜了下来，如同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竟然就这样一溜烟跑了。严君玉最近在生气，就这么僵了两天，东宫的人都知道了，半独生太子的气，这也是罕见的事儿了，但是整个东宫都对此不置一词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东宫的人都已经接受了严君玉的特殊地位，不管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，都在大家意料之中。当年太傅一句“润物细无声”形容太子的行事风格，但这说法有点太温柔了。在敖季看来，他更像是无声涌来的海潮，或是缓缓崩塌的山峰，是某种庞大而无声的力量，就算你看得清楚，也毫无反抗之力。云岚当初一语道破，但敖季非要勉强。其实敖季倒误会严君玉了，严君玉只有一小半是在气太子，大部分是在气自己。那天敖季和雨嫣然在教场打了一架，打得两败俱伤，敖季伤了手，半个月不能动兵器，雨嫣然更惨，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了，好在是皮肉伤，没留下病根。严君玉以为他们关系好，是打着玩的，最多打个鼻青脸肿，所以报信报到一半就跟人玩去了。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，敖季的右手被包得严严实实的，一身药味儿。问他怎么了，荣浩伸手敲他脑袋： 都是你，叫你去请殿下来劝架，你人都不见了，要不是我在，非打出人命不可。 严君玉其实是机灵的，以前他们一伸手自己就躲，所以不管是摸头还是敲栗子，大部分都被躲开了。这次连躲也不躲，挨了下满的，荣浩都吓了一跳，问他打痛没有。严君玉自己没说话，揉揉脑袋走到一边去了。他大概对这事儿挺愧疚， 所以这几天总跟着敖记，跟小鸭子似的，亦步亦趋，连敖记换药他也在一边看着。敖记虽然气他没出息，被太子招招手就勾走了，但其实还是心软的，看他跟了两天，怕他担心，告诉他 就是划了一下而已，过两天就好了。 严君玉仍然呆呆的，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。过了一会儿问他， 你为什么要和雨嫣然打架？ 看他不顺眼就打了。 严君玉没说话，在一旁坐下了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忽然说， 你也骗我？ 我哪里骗你了？ 你和雨嫣然打架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就是不肯告诉我。 严君玉只是看起来呆，其实是机灵的，要骗他也难。敖记笑了，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 因为我的事你都知道啊。 那是因为你小，我们当年你没赶上，现在自然弄不清楚了。 以严君玉的性格，说到这儿还是会继续问下去的，但这次听了他这句话，呆呆坐着，不知道想什么去了。这几天太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。有天晚上读夜书，吃到一道桂花糖藕的点心，顺手就往旁边递了一块，叫他 小严。 严君玉其实是想吃的，也想接，忍住了，装作没听见，盯着书看。书房里一瞬间变得非常安静，连云兰也觉得了，无奈地看着严君玉。严君玉知道按道理是不可以装作听不见的，因为他是伴读，伴读不可以不听太子的话，哪怕是在生气。但太子没说什么，只是淡淡地放下了，继续看书。晚上严君玉洗完澡回来，发现房间里摆了个碟子，上面放着那盘糖藕。很晚了，大家都睡了，只有司红堂的灯还亮着，他知道那是太子在看书。严君玉爬到窗口上坐着，看着司红堂的灯，借着月亮安静地把那一碟糖藕都吃完了。他从小到大，许多人都说他呆，但严老夫人护短，说他不是呆，是倔，像头小牛犊，遇到什么都要顶一顶，连跟棵树都能斗起来，非要把树降服了才行。但人怎么能降服一棵树呢？8月14，中秋前夕，是收新麦的日子。大周旧历，皇帝每年都要象征性的参与一下农事，一般是在秋收的时候，自然不可能出宫去。皇宫的南边有一片玉田，平时由内务府打理，到了秋收的时候，皇帝要过去看看，还要把收下来的新麦送到宗庙供奉，表示皇帝没有荒废社稷，让祖宗放心。往年都是庆德帝亲自去，今年称病让太子代替。在朝臣看来，这又是一件坐实了储君继位的事了。一大早，严君玉就被敖记叫了起来，其实他也觉得新奇，毕竟是王侯公子，没见过种田的事。跟着太子到了黄田一看，金灿灿一片麦子。他等太子祭完天地和社稷，悄悄去摸了摸麦子，还被扎了一下。 麦子有刺。 他惊讶地告诉敖记，敖记没点好气。 那叫麦芒。哼，好一个东宫伴读，麦子都不认得，让御史知道，非参死你不可。 太子接过礼部官员递上来的工具，割了一把麦子，交给主持祭礼的官员。等在田边的内侍们早准备好了，一声令下就开始收麦，动作都非常利落，顷刻间便收了大半。他们打扮得非常整齐，都是绸缎衣服，穿着衣服收麦多少有些不伦不类。 这么多麦子，我们午膳可以吃到吗？ 严君玉好奇地问。敖记又笑他， 你想得美，这些麦子除了供奉宗庙，都要赏给近臣，他们也当作宝贝拿去祭祖，除了殿下谁吃得到？ 严君玉不由得有些气馁。荣浩过来塞了个锦袋给他， 去吧，跟雨嫣然玩去。 锦袋里都是些金锭子，铸成吉祥如意的图样，沉甸甸的，原来是要赏那些内侍的。严君玉抓起一把撒出去，小太监们连忙抢着捡，还有机灵的就磕头谢恩， 像喂池子里的锦鲤一样，敖季冷笑道：“ 哼，那些公公们年年为这个打破头，都想把自己的干儿子送来收卖。 什么好差事？我这还有一袋，你下去磕头，我全扔给你。” 荣浩笑嘻嘻道：“他是仗着人多，敖季不敢揍他。”严君玉赏完钱回来，仍然有些意兴阑珊。下面的人又开始折腾起收到的麦子来，有的打，有的磨，看来一时完不了。他回到太子身后站着，偷偷看身后的官员，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碰他的手。他低头看，原来是一只完整的麦穗，金黄色，还带着麦芒。他抬头看，太子一脸平静地看着下面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严君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抵不过好奇，接了过来。太子嘴角勾出一个笑容，面上仍然不动声色。严君玉把麦穗捏在手里玩起来，包出麦粒，手指一捻就成了粉末，这才明白那些人折腾麦子是为什么。戳了戳麦芒，又被扎了下，他小声嘟囔道：“ 针尖对麦芒，就是这个意思吗？”“ 不能这样说。”“ 那应该怎么说？”“ 应该说，见了麦芒如针，才知道体谅百姓辛苦。” 严君玉不小心和太子说上了话，再沉默已经来不及了，不由得生起自己的气来，连麦穗也不玩了，一上午都默默无言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